这长野林打起16万龙魔一干。 徐大哥，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哦，方才尤俊达不敢对二郭明言之音，他才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郭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、啊、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相干。话已讲明，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二郭你快快预言上啊马。 给秦老伯母上寿去， 秦。

谁呀、啊？ 就是他爷你。 哎，秦琼啊，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、 啊！是他爷，小人奉命捉拿相马，至今尚未拿获，他爷就要用心拷打。打坏了双腿，少不得养伤一月，调治半年。那相马岂不望风而逃？再难拿货，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，唬的是相马。你与那相马乃是一儿党。 哎呦，你的，呦你的，你打那么来的？好好好。有理，你我不打了，我打他们俩行不行啊？来、打三虎联盟、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。 哎，我怎么连他们都打过去了？ 像这龙一刚声势浩大，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，打坏了三虎联盟，我孤掌难鸣，怎能防查？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相马呀！ 得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你也不打了，他们也不打了。 哎，来， 干脆这么办，这是批评，这是补牌，全交给你们，到日子给我交差。哎，秦琼，可是这么着，公堂一句话，不许耍无赖，再要拿不着，提防你的脑袋。来了， 好、 退堂了。 哎，来，队长。 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， 可是真有点悬呐、天地啊，上堂之官装聋哑，莫那朋友来举发，放开胸怀莫牵挂，借酒消愁，我们不管他， 吃掉去。 哎，好好好 好好好。 寿星拜，寿星， 请安哥。 哦，来了来了。 请安哥。 哦，是哪一位？ 是我。 哦，老先生来了，请到里面。 哎，好好好。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？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，请出二爷，我有要事相告啊。 二爷出门未归，稍等片刻。 哎，好好好。 英雄胆，撇开闲愁真寿宴。 二爷回来了， 安哥， 姚先生来了。 哦，二哥， 上来上。 慢着慢着，一人不是客，宾朋快张罗。 宾朋都来了吗？ 来了，二哥听了。 请讲。 连日好力士，客来一阵风，人人备受礼，个个问秦琼，有的是红须汉，也有美英雄，高矮何胖瘦，道长遇书生，各把衣冠整，齐到尊府中，尊府中。 家国立， 好，家家楼蛇也。 小弟告辞。 秦二公。 为了啊。 还您当面恕罪。 徐凡，我臣来得路忙过而过海棠。 徐凡， 天赐我国，我臣拜寿。 现在辞职。 啊，老太太您好啊！ 你是姚金？ 是我是我呀。老太太，咱们娘俩可老没见了。您还这么硬了啊？您还记得吗？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。 大哥干什么来了？快给老太太拜寿！ 拜寿。 老伯母福中海 寿比南山， 人寿你们 众家英雄。 众家英雄。

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长寿酒，一起切着酒。 我爱我啊。 官多打二哥，粮食他官报我私仇。 想这平生受苦倒也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偏偏赶上这个节骨眼儿。哎，二哥，当着众位朋友在这儿，您可得留心一二啊。 嗯，是啊。 贤弟也来了， 早来了，给老太爷都磕个头了， 多谢了。 我们俩一不来迟，你当罚我三杯。 来， 二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不曾怎样啊，吃酒， 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 来了，喝酒，喝酒。 二哥，你乃是铁铮铮的汉子，为何变脸变色？莫非你受了三官的毒打不成？ 不有此事，不有此事。 对对对对， 来，大家喝酒。 二哥，想小弟虽不是衙门口的佛，也算得起是衙门口的魔。察言观色，我一目了然。常言说得好，每逢三六九，上堂先喝酒，不受也得受，大腿丢块肉。明明二哥挨打，您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？ 是啊，明明受此，何必直言？想是你有什么危难之事，叫你吃苦。 有一事请教，六月二十四日，小虎山场一领16万龙鹰章，时迟力趁，所有此事必然牵连二哥在内，哪位先帝若知，当面说明，与二哥分忧解愁。 此案兵在玉兄名下，来来来，受酒为 何？受酒为何？大家喝酒， 大家喝酒。 赞助英雄居士写信奉迎，说将迟来，大家爽快，表兄何必如此？ 中外英雄，咱们是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谁要是知道他不说，可别说我的嘴长，我可就把他， 哎呦，要把我给憋死了！你别拦着我了！想着长野林打劫16万龙我一缸。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 陈贤弟，你莫非吃醉了吗？ 哎呦，二哥，你别管我了。方才你等追问此事，非是咱不敢言讲，只为尤俊达他。当年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如今劫夺皇上，窥见罗林英雄，咱咬心只为成全他个信字，因此是不好演讲，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，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，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疼。 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，也罢。 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等相干。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与二国的相完差。完完啦！ 要进住口， 不用管。 不云翻云章，一山倒海我都冲凉。但说小小是情章，劈开如花烂没有我帮。只要心里的真模样，听得个真受凉。哭三 之上受刑杖，打在你身，我痛不安躺。休怪小弟心鲁莽，踹开了家家楼，我要自首。公堂， 弟兄二人一同忙，与二哥小差烈着火压高。在我身旁，我进去军看火枪， 这是票， 这是不牌，牌在暗的在，票笑暗的笑， 你们哥俩不去投案还则罢了，若去投案，秦二哥落一个知情不拿罪上加罪，可是罪加一等。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，成不成啊？ 哎呀，这几个腿两难我无主张，你得让我进屋。 Thank you.